后演一场悲剧，心给了你却被你放弃， 失恋你是愿意为爱你，离开你是不应该继续。 我不能够面对这结局，不能拥有我怎会甘心， 曾劝你要好好再寻觅，寻觅你那今生的唯一。 爱情已在无奈中落幕，最后留下太多悲哀痛楚， 你的冷漠我怎能接受，让我心碎让我感到无助。 爱情已在无奈中落幕，最后留下太多寂寞孤独， 你的真心我永远记住，让我愧疚让我为你祝福。 放弃， 依恋你是愿意为爱你，离开你是不应该继续。 我不能够面对这结局，不能拥有我怎会甘心， 曾劝你要好好再寻觅，寻觅你那今生的唯一。 已在无奈中落幕，最后留下太多悲哀痛楚， 你的冷漠我怎能接受，让我心碎让我感到无助。 爱情已在无奈中落幕，最后留下太多寂寞孤独， 你的真心我永远记住，愧疚让我为你祝福。 爱情已在无奈中落幕，最后留下太多悲哀痛楚， 你的冷漠我怎能接受，让我心碎让我感到无助。 爱情已在无奈中落幕，最后留下太多寂寞孤独， 你的真心我永远记住，让我愧疚让我为你祝福。 爱情已在无奈中落幕，